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想要和你分享的是算法实战的第二篇，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搜索引擎的背后都有哪些经典的数据结构和算法。像百度、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在我们平时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几乎是天天都会用到。但是如果我们把搜索引擎也当作是一个互联网产品的话，那它跟社交、电商这种类型的产品相比，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那就是它是一个技术驱动的产品。所谓技术驱动呢，指的就是搜索引擎实现起来技术难度非常的大，技术的好坏将直接决定这个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在搜索引擎的设计和实现当中会用到大量的算法，有很多针对特定问题的算法，也有很多是我们专栏里所讲到的基础算法。所以像百度、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公司在面试的时候会格外的注重候选人的算法能力。今天我就借助搜索引擎这样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产品来给你展示一下数据结构和算法是如何应用在其中的。像谷歌这样的大型商用搜索引擎，有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十几年如一日的对它进行优化改进，所以说它所包含的技术细节非常的多，我很难也没有这个能力通过一篇文章把所有的细节都讲清楚，当然这也不是我们这个专栏所专注的内容。所以呢，接下来的讲解我主要会给你展示一下如何在一台机器上通过少量的代码来实现一个小型的搜索引擎。我们假设这台机器的内存是 8GB， 硬盘是 100多GB， 那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跟大型搜索引擎相比，实现这样一个小型的搜索引擎所用到的理论基础其实是相通的。搜索引擎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搜集、分析、索引和查询。这其中搜集就是我们常说的利用爬虫爬取网页，分析呢主要是负责网页内容的抽取、分词、构建临时索引以及计算 PageRank 值这几部分的工作，索引呢主要是负责通过分析阶段所得到的临时索引构建倒排索引，查询呢主要是负责响应用户的请求，根据倒排索引获取相关网页，计算网页排名，返回查询结果给用户。接下来我就按照网页处理的生命周期，从这四个阶段依次来给你讲解一下一个网页从被爬取到最终展示给用户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过程。与此同时呢，我会穿插讲解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用到哪些数据结构和算法。我们先来看搜集，现在互联网越来越发达，网站越来越多，所对应的网页也就越来越多。对于搜索引擎来说，它事先并不知道网页都在哪里。打个比方，就是我们都知道海里面有很多的鱼，但是却不知道鱼在哪里。那搜索引擎是如何爬取网页的呢？搜索引擎把整个互联网都看作是数据结构中的有效图，把每一个页面看作一个顶点。如果某一个页面当中包含另外一个网页的链接，那我们就在两个顶点之间连一条有效边。我们可以利用图的便利搜索算法来便利整个互联网中的网页。我们前面介绍过两种图的便利方法，深度优先和广度优先。搜索引擎采用的是广度优先搜索策略，具体一点来讲的话，那就是我们先找一些比较知名的网页的链接，比如说新浪、腾讯的主页网址，作为种子网页链接放入到队列当中。爬虫按照广度优先的策略，不停地从队列当中取出链接，然后取爬取对应的网页，分析出网页里面所包含的其他网页链接，再将分析出来的链接添加到队列当中。基本的原理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落实到实现的层面其实还有特别多的技术细节。我下面借助搜集阶段涉及到的几个重要文件来给你解释一下搜集工程都有哪些关键的技术细节。在广度优先搜索爬取网页的过程当中，爬虫会不停地解析网页链接，然后将其放到队列中，于是队列中的链接就会越来越多，可能会到了内存放不下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存储在磁盘中的文件 links.bin 来作为广度优先搜索中的队列，爬虫从 links.bin 文件当中取出链接去爬取对应的网页，等爬取到网页之后，将解析出来的链接直接存储到 links.bin 文件当中。这样用文件来存储网页链接的方式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比如说支持断点续爬，那也就是说当机器断电之后，网页链接不会丢失，当机器重启之后还可以从之前爬取到的位置继续爬取。如何解析网页获取链接，我想额外多说几句。我们可以把整个页面看作是一个大的字符串，我们可以利用字符串匹配算法，在这个大字符串当中搜集 link 这样一个网页标签，然后顺序读起两个 link 之间的字符串，这其实就是网页链接。如何避免重复爬取相同的网页呢？这个问题我们在位图那一节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使用布隆过滤器，我们就可以快速并且非常节省内存的实现网页的判重。不过还是刚刚的那个问题，如果我们把布隆过滤器存储在内存当中，那机器宕机重启之后，布隆过滤器就被清空了，这样就可能会导致大量已经爬取的网页会被重复爬取。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我们可以定期的，比如说每隔半个小时将布隆过滤器持久化到磁盘当中，存储在 borm-filter.bin 文件当中，这样即便出现了机器宕机，也只会丢失布隆过滤器的部分数据。当机器重启之后，我们就可以重新的读取磁盘中的 borm-filter.bin 文件，将其恢复到内存当中。爬取到网页之后，我们需要将它存储下来，这样才能方便我们后面离线分析索引之用。那么如何存储海量的原始网页数据呢？如果我们把每一个网页都存储为一个单独的文件，那磁盘中的文件就会非常的多，数量甚至有可能是几千万甚至上亿。常用的文件系统显然是不适合存储如此多的文件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多个网页存储在同一个文件当中，每一个网页之间通过一定的标识进行分隔，方便后面的读取。具体的存储格式就像下面这张图这样，其中 doc-id 这个字段就是网页的编号，我们等会再来解释。当然这样一个文件也不能太大，因为文件系统对于文件的大小也是有一定限制的，所以我们可以设置每一个文件的大小不能超过一定的值，比如 1GB。 随着越来越多的网页被添加到文件当中，文件的大小就会越来越大，当超过 1GB 的时候，我们就创建一个新的文件用来存储新爬取的网页。我们假设一台机器的硬盘大小是 100GB 左右，一个网页的平均大小是 64KB， 那在一台机器上我们可以存储大约100万到200万左右的网页。假设我们的机器宽带是 10MB， 那下载 100GB 的网页大约需要1万秒，也就是说爬取100多万个网页也只是需要花费几个小时而已。刚刚我们提到了网页编号这个概念，那我现在来解释一下，网页编号实际上就是给每一个网页分配一个唯一的 ID，这样方便我们后续对这个网页进行分析和索引。那如何才能给网页编号呢？我们可以按照网页被爬取的先后顺序从小到大依次编号。具体可以这样来做，我们维护一个中心的计数器，每爬取到一个网页之后，就从计数器当中拿出一个号码分配给这个网页，然后计数器加一。在存储网页的同时，我们将网页链接跟编号之间的对应关系存储在另外一个 doc-id.bin 文件当中。爬虫在爬取网页的过程中涉及到四个重要文件我都介绍完了，其中 next.bin 和 borm-filter.bin 这两个文件是爬虫自身所用的，另外两个 doc-rel.bin doc-id.bin 是作为搜集阶段的结果，以供后面分析索引和查询使用的。那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分析。网页爬取下来之后，我们需要对网页进行离线分析。分析阶段主要包括两个步骤，第一个是抽取网页文本信息，第二个是分词并创建临时索引。我们可以逐一来讲解一下。第一个呢，是抽取网页文本信息。网页是半结构化数据，里面夹杂着各种标签、 JavaScript 的代码、 CSS 样式。对于搜索引擎来说，它只关心网页中的文本信息，那也就是说网页显示在浏览器中的时候能被用户肉眼看到的那部分的信息。那我们如何从半结构化的网页当中抽取出搜索引擎关系的文本信息呢？我们之所以把网页叫做半结构化数据，是因为它本身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来书写的，这个规范就是 HTML 语言规范。我们依靠 HTML 标签来抽取网页中的文本信息，这个抽取的过程大约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呢，是去掉 JavaScript 代码、 CSS 格式以及下拉框中的内容，因为下拉框在用户不操作的情况下也是看不到的。我们利用 AC 自动机这种多模式串匹配算法，在网页这个大字符串当中一次性查找 style、 script、 option 这三个关键词，当找到某一个关键词出现的位置之后，我们只需要依次的往后便利，直到对应结束标签为止。而这个期间便利到的字符串 连带着标签就应该从网页当中删除。第二步呢，是去掉所有 HTML 标签，这一步也是通过字符串匹配算法来实现的，过程跟第一步类似，我在这里就不重复讲了。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分词并创建临时索引。经过上面的处理之后，我们就从网页当中抽取出了我们所关心的文本信息。那接下来我们要对文本信息进行分词，并且创建临时索引。对英文网页来说，分词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通过空格、标点符号等等分割符将每一个单词分割了开来，这就可以了。但是对中文来说，分词就太复杂了。我在这里介绍一种比较简单的思路，基于字典和规则的分词方法。其中字典也叫词库，里面包含了大量常用的词语，我们直接从网上下载下来别人整理好的就可以了。我们借助词库并且采用最长匹配规则来对文本进行分词。所谓最长匹配，也就是匹配尽可能长的词语。我们来举个例子解释一下，比如我们要分词的文本是中国人民解放了，我们词库当中有中国、中国人、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几个词，那么就取最长匹配，也就是中国人民化为一个词，而不是把中国、中国人化为一个词。落实到实现层面，我们可以将词库中的单词构建成萃数结构，然后拿网页文本在萃数中进行匹配。每个网页的文本信息在分词完成之后，我们都得到一组单词列表。我们把单词和网页之间的对应关系写入到一个临时索引文件当中，这个临时索引文件用来构建倒排索引文件。临时索引文件的格式就像下面的这张图这样，在临时索取文件当中，我们存储的是单词编号，也就是图中的 term 下划线 ID， 而非单词本身。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节省存储的空间。那这些单词的编号是怎么来的呢？给单词编号的方法其实跟网页编号是类似的。我们维护一个计数器，每当从网页文本信息当中分隔出来一个新的单词的时候，我们就从计数器当中取一个编号分配给它，然后计数器加一。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使用散列表记录已经编过号的单词。在对网页文本信息分词的过程当中，我们拿分隔出来的单词先到散列表中查找，如果找到，那就直接使用已有的编号，如果没有找到，那我们再去计数器里拿号码，然后将这个新单词以及编号添加到散列表当中。当所有的网页都处理完成之后，我们再将这个单词跟编号之间的对应关系写入到磁盘文件当中，并且命名为 term 下划线 id.b。 经过分析阶段，我们得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它们分别是临时索引文件 tmp 下划线 index.b 和单词编写文件 term 下划线 id.b。 接下来我们来看索引。索引阶段主要负责将分析阶段所产生的临时索引构建成倒排索引。倒排索引记录了每一个单词以及包含它的网页列表，文字描述其实比较困难，我画了一张倒排索引的结构图放到了文稿里，你一看就明白了。我们刚刚讲到，在构建索引文件中记录的是单词跟每一个包含它的文档之间的对应关系，那如何通过临时索引文件构建出倒排索引文件呢？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算法问题，你可以先自己思考一下，再看一下我下面的讲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很多，考虑到临时索引的文件很大，无法一次性夹杂在内存当中，所以搜索引擎一般会选择使用多路归并排序的方法来实现。我们先对临时索引文件按照单词编号的大小进行排序，因为临时索引很大，所以一般基于内存的排序算法就无法处理这个问题了。我们可以用之前所讲到的归并排序的处理思想，将它分割成多个小文件，先对每个小文件独立排序，然后再合并在一起。那当然，实际的软件开发当中，我们其实可以直接使用 MapReduce 来处理。临时索引文件排序完成之后，相同的单词就被排列在一起了。我们只需要顺序的便利好排好序的临时索引文件，就能将每一个单词所对应的网页编号列表找出来，然后把它们存储在倒排索引文件当中。具体的处理过程，我画成了一张图放在了文稿里，通过图你应该很容易就能理解了。除了倒排文件之外呢，我们还需要一个文件来记录每一个单词编号在倒排索引文件中的偏移位置。我们把这个文件命名为 term 下划线 offset.b， 这个文件的作用是帮助我们快速的查找某一个单词编号在倒排索引中存储的位置，进而快速的从倒排索引中读取单词编号所对应的网页编号列表。经过索引阶段的处理，我们得到了两个很有价值的文件，它们分别是倒排索引文件 inset.bin 和记录单词编号在索引文件中的偏移位置的文件 term-offset.bin。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查询，前面三个阶段的处理只是为了最后的查询来做铺垫，因此现在我们就要利用之前产生的四个文件来实现最终的用户搜索功能。这四个文件当中，除了倒排索引文件比较大之外，其他的都比较小。为了方便快速查找数据，我们将其他三个文件都加载在内存当中，并且组织成散列表这样的数据结构。当用户在搜索框中输入某一个查询文本的时候，我们先对用户输入的文本进行分词处理。假设分词之后，我们得到了 cake 单词，我们拿这 cake 单词去 term-edit.bin 所对应的散列表当中查找所对应的单词编号。经过这个查询之后，我们得到了这 cake 单词所对应的单词编号，然后我们拿这 cake 单词编号去 term-offset.bin 所对应的散列表当中查找每一个单词编号在倒序索引文件当中的偏移位置。经过这个查询之后，我们得到了 cake 偏移位置，我们拿到这 cake 偏移位置去倒排索引当中查找 cake 单词所对应的包含它的网页编号列表。经过这一步查询之后，我们得到了 cake 网页编号列表，我们针对这 cake 网页编号列表统计每一个网页编号出现的次数。具体到实现的层面，我们可以借助散列表来进行统计，统计得到的结果我们按照出现次数的多少从小到大进行排序，出现次数越多说明包含越多的用户查询单词。经过这一系列的查询，我们就得到了一组排好序的网页编号，我们拿着网页编号去 doc-id.bin 文件当中查找对应的网页链接，分页显示给用户，这就可以了。今天的内容呢可能比较多，我来帮你总结梳理一下。今天我给你展示了一个小型搜索引擎的设计思路，这只是一个搜索引擎设计的基本原理，有很多细节以及需要优化的地方我们都没有涉及到，比如说计算网页权重的 PageRank 算法，计算查询结果排名的 TF-IDF 模型算法。在讲解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涉及到的数据结构和算法包括图、散列表、赘述、布容过滤器、单模式串、字符串匹配算法、 AC 自动机、广度优先便利以及并规排序等。如果对其中哪些内容不太清楚呢，可以回到前面所对应的章节再来复习一下。最后，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非常强烈的建议你按照我的思路自己写一个代码来实现一个简单的搜索引擎。这样写出来呢，即便是一个 demo， 但是对于你深入理解数据结构和算法是非常有帮助的。最后再来给你留两道思考题。第一个是图的便利方法有两种，深度优先和广度优先。我们讲到搜索引擎当中的爬虫是通过广度优先策略来爬取网页的，搜索引擎为什么选择广度优先策略而不是深度优先策略呢？第二个是大部分搜索引擎在结果显示的时候都支持摘要信息和网页快照，那实际上你只需要对我今天所讲的设计思路稍加改造就可以支持这两项功能，那你知道该如何来改造吗？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也欢迎点击请朋友图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好友和他一起讨论。